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为了一辆不花他钱的车，一共掉了14点好感度。 后10点不是被你一句话怼掉的吗？ 一张持续效果10分钟的美颜光环卡，加上几句服软的好话，好感度就回来了。而再对一张功效相同的美颜光环卡，只需要耗费5点好感值。这么一算，好感值还是很好刷的。 池小石刚才故意对杨白华，是为了测试好感度的起伏幅度吗？而且那个刷子让系统产生了一些不妙的预感。 目前杨白华对成员的好感度只要及格就够了，多出的12点好感值，你帮我看看仓库能对个什么出来。 系统惊了，以前他们的宿主们为了尽快脱离世界，都一个劲儿地围着任务对象打转，先把好感度玩命刷到100再说别的。毕竟谁也不知道如果任务对象的好感度不够，会不会对任务进程产生影响。系统还是第一次看到敢在一开始就卡着及格线可劲儿造的猛士。系统翻了翻仓库， 价值10点好感度的有持续时间30分钟的美颜光环，有持续时间5分钟的空手道黑带 buff， 有持续时间1小时的无痛 buff， 有持续时间5分钟的万人迷光环。 池小池认真听了个遍， 第一个吧。 交易成功后，他又问： 那个万人迷光环有没有时间更长一点的？ 有，最长1个小时，需要40点好感值。 那我再攒攒。 系统觉得池小池这口吻，好像是把杨白华再当肉联厂的猪，今天割前腿，明天割五花，割了再长，长了又割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。有些悚然的系统说， 剩下2点就只能买一些小道具和情趣用品。 哦， 池先生，我们是正经系统。 池小池没说话，了然于心的一愣，系统被他乐得直发毛，数据都出现了轻微波动。 我们不提供那种服务，情趣用品指的是一些可实体化的增进情感的小道具，比如花束、河灯、烟花之类。 给我来个烟花。 一发烟花需要3点。 池小池干脆道， 来一发。愣着干嘛？不及格算我的。 当然算你的，不然还算我的吗？ 兑换成功后，一声清脆的铃音响起，显示兑换物已入库。池小池等了半天， 烟花呢？ 攻略对象是不是还躺尸下线着呢？ 谁说是给他的呀？就现在放吧。 系统有些迷惑，但还是照做了。一朵八重星的烟花应声而开，坠如雪线，落如流星，将漆黑的天幕穹顶染上一片动人的光秀。烟花是在远处炸开，光影要比声音先来到，所以在光珠玉线散落开来时，池小池突然开口对系统说， 这是给你的。 烟花的爆裂声姗姗来迟，系统非正的看着弥散开来的飞星。轿车后视镜映出了池小池的脸，他在笑。池小池虽然用的是成员的脸，真正笑起来却和成员的单纯无害全然不同。 他桃花眼微弯，三分邪气里勾兑着七分满不在乎的疏懒气息，自带一股绝人心魄、叫人移不开眼睛的魅力。池小池对系统说：“ 今后要麻烦你了，多多指教。” 虽然有点感人，但系统莫名觉得这话说的不对劲儿，其性质类似于断头饭，哼，把人毙掉前先送他吃顿好的。很快系统就发现了不对， 这不是回杨白画家的路。 当然不回家了，不然我催眠他做什么？ 池小池看了一眼车载导航系统，确认了目的地后又说：“ 我想去个地方。” 40分钟后，池小池的目的地到了。一下车看到北邙公墓四个大字，再参考一下周遭月黑风高的环境，系统眼前一黑：“ 你要干什么？” 池小池拉好手刹，熄好火，看向后视镜里昏睡着的杨白华，盈盈一笑：“ 哎，对一把剃须刀片要多少好感值啊？” 系统面无表情：“ 报警免费。” 刀片没有，铁丝也行啊。 池小池看了眼公墓大门， 算了，也用不着。 池小池没有对杨白华做什么，他下了车，在萧索寒风中面对墓地方向站了一会儿，似在沉思。这里当然不是那个生于苏杭、葬于北邙的著名丧葬风水宝地，不过是挂了个似模似样的羊头卖狗肉罢了。铁门上挂着斗大的锈铜锁，荒草丛生，铜字芒掉了半边，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诱饵。池小池脱下羽绒服放在引擎盖上，面朝大门后退几步，留出足够的加速空间后径直朝铁门冲去。这翻门的活儿他好像干得挺熟，在距离铁门还有三步远的地方跳起，一脚准确落在铁门栏杆间雕落出的生锈铁花，右手顺势抓住铜制的北字，全做缓冲，另一只脚旋即跟上，踏上铁门正上方的横门栏，轻巧一跃，把自己成功送到了铁门另一侧。落地后的池小池活动了一下脚腕：“ 没事吧？”“ 有点麻。” 系统什么也没说，连通他的神经元，默默将他震麻的经络重新疏通，酸麻感瞬间解除。池小池咦了一声，跺了跺脚：“ 咦，恢复得挺快啊。” 他也没有多想，缓过来后就迈步往和墓碑一样高的荒草里走去。“ 你来这儿做什么？” 系统挺怕池小池说我来踩点儿，幸亏池小池的答案还算正常。“ 来找人。” 系统好奇了起来：“ 找谁？” 池小池没有回答，而是踩倒了一片从砖缝里钻出来的野草，冬天的草缺失水分，踏上去咔咔嚓嚓异常响亮，无视了一个个排布紧密似蜂巢的墓碑，径直走向他的目标。很快他站定了，手机荧光落在一方石材廉价的墓碑上，上头刻着的名字是王建国，1949年出生，1989年去世。池小池拨去攀附在墓碑上的杂草浮灰，对着墓碑行了片刻注目礼，转身沿原路离开。系统试探着问：“ 他是你什么人？”“ 不认识。”“幸好不认识。” 为了方便翻门，池小池脱了羽绒服，一件黑色收腰毛衣勾勒出腰腹部尽瘦漂亮的线条。他双手插在裤袋里取暖，说话时嘴里徐徐往外冒着白气：“ 你说过，你说过，为了方便执行任务，第一个世界的世界线会和我们原来生活的世界很接近。”“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，我记得在扫描新宿主资料时看到过，池小池的籍贯和这个城市同名， 都叫北邙公墓，布局也一模一样。真巧，但墓里埋着的人却不是我要找的人。” 池小池从口袋里取出一支烟，摸出打火机。 在这个世界线里，楼哥有可能还活着。 系统不知道他是谁，却体贴的没有追问。